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吞得好耐啦，今日先录啦，可能啲有啲新节目会出嘅，今日都会有，今日星期五2月22日，咁咧都会有其他嘅节目啦，唔系今日2月23日，咁咧就一路排出，咁咧我咧就今日录一节，因为都忙啊，啱啱先翻到嚟，咁而家都已经系6点几啦，今晚又成咁，讲10零分钟啦，咁啊睇下其他啲节目点补上啦。本身咧就谂住咧就今日喺台中嘅，咁但系咧因为要就两个网友，咁啊变咗改咗3月11日去，咁啊都冇办法啦。咁啊今日咧就先至正式 book 机票 book 酒店。咁如果有啲网友想同我哋一齐去嘅，可以联络我哋啦。咁几多钱几多钱嘅，即系我唔系搞旅行团，不过咧就过去我本身有啲嘢做，因为有啲嘢同台湾咧老温啊同阿杰拉德可能有啲嘢倾下啦咁。咁我都经常去啦，因为我仔都听日翻过去台湾。咁我个仔翻嚟咧，放假翻嚟咧，成20日，我都冇同佢食过一餐饭啊。咁佢先特登嚟公司揾我咧，我就同佢饮咗餐下午茶。咁做老豆相当失败嘅，咁希望佢体谅我啦咁。咁但系佢翻嚟咧就帮我解决咗好多 I T 上嘅问题，即系私人嘅 I T 上嘅问题啦咁。讲到呢一度啦，如果你哋所有嘅敏迪啊、四小宝啊有用嘅嘢，始终会有用嘅。咁睇完上一次嗰个健康解码之后咧。啱啱咧，头先我啱啱翻嚟咧，已经见到有个系有湿疹好严重嘅哥哥仔嚟买，佢食一樽噶啦，咁啊反应都 OK， 咁就头先就再嚟买多樽啦，咁帮到你嘅嘢就始终系有用嘅，同埋我哋价钱系相对比市面平咯。咁你哋如果真系有嗰种症状嘅人，免疫力系统嘅人，可以联络我哋嘅。咁啊，讲到呢一度啦，因为今晚都。有另外做啲嘢搞，咁啊讲翻中港车先。其实咧就因为上次讲同女之前女朋友嘅嘢咧未完嘅，其实古仔好长啊。咁啊都系讲嗰句啦，一个中老失婚翻到大陆啊，有啲嘢系自己唔清晰嘅，谂住你真系中意一个人会大晒，咁我哋呢啲咧就留翻听日逐嗰两节先讲啦。咁今日想讲咧就讲，好多人咧做中国即系国内嘅运输啦，我都做，一言真系做货运啊嘛，所以咪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咯。咁咧就先天性咧，我系比较识朋友系容易。即系个要求低啲，即系嗰个点样个门槛低啲啦，可以咁讲，容易咧就同人哋做到朋友，呢个系我嘅人嘅特点嚟嘅。咁你话好定唔好，我唔知道。但系因为咁样咧，我唔饮酒、唔食烟、嫖赌、饮吹四大害我真系冇。咁啊，因为我细路仔我都唔食烟嘅，饮酒更加唔中意。因为咧试过读中学嘅时候咧饮酒，咁啊饮醉咗，咁啊呕得好紧要，咁我阿妈净系同我讲咗句说话，翻到屋企呕，跟住我阿妈同我讲句：阿仔咩事咁高兴啊？今日咁开心嘅咁。咁自此之后咧，我就冇再饮酒，食烟更加添。咁啊，所以喺大陆咧，有啲人话你都几奇怪嘅，又唔应酬。我原则上呢，我约亲人呢系咁样约嘅。其实之前搞啱啱做大飞看天下嘅时候呢，好多网友嚟搵我，我都系咁样约嘅。点样约呢？就系下低随时老板一班饮完茶，约另外一班人就喺好彩饮茶，跟住转头夜晚就喺新光打边炉。我唔会离开我呢个范围。咁亦都因为我嘅特性系咁样。所以呢，我以前喺大陆呢我都讲过，我坐喺间茶餐厅尖东啦，其实就系尖东啦。夜晚就喺红茶馆，即系皇城广场嗰两间，出名嗰两间啦。咁我长期喺度打趸，咁咧就约亲人咧都基本喺嗰度，分分钟咧一日咧喺嗰度咧就3张台， 四周围咁样倾。我知道呢做大陆嘢嘅生意呢，以前做港商，港商系相对容易做嘅，做台商就要靠报关员，即系嗰间厂嘅报关员带你入门。因为台湾人好简单㗎啫，佢做任何嘢呢，佢一定系所有管厂嘅人就是台湾人，外事部报关员呢，佢就会搵当地佢嘅有势力人士去做。可以系外经委，可以系外事部，可以系村委嘅人，各样嘢。咁而嗰啲人需要嘅呢，亦都唔一定所谓报关员系有报关证。佢淨係識填份文件，同你递份文件交俾车检场，所有嘅走车嘅海关就叫车检场。咁呢就交俾车检场当时嘅报关行，同佢报关，佢俾报关费，跟住佢同你打单各样嘢。咁佢揸合同去，其实係简单嘅。但係你要做呢间厂嘅生意，你就要喺嗰度打主意。台商港商就睇你香港有冇办法，即是香港公司有冇办法，因为真係前铺后居嘅，即是讲緊90年代同埋2000年代头啦，八几年我唔识啊，我唔知道。二做日本工厂再简单啲，因为日本人呢一个产业链啊，其实是由日本人开始嘅，即是呢你做嗰个红海集团啦，即係讲富士康啦，佢哋后期啲，但佢哋都係参照呢个日本公司嘅。因为呢日本以前做所有嘅厂喺大陆嘅，佢哋一定会帮衬返大陆嘅物流公司，譬如日通、近铁、货比三家，台底钱係相对少嘅。虽然佢请大陆人，请啲高质素嘅大陆人，咁呢就所有嘅总部可能喺深圳啦，咁呢你要上深圳傾，你交几多车去傾佢哋嘅生意做，咁呢由日通同近铁呢去派日本工厂嘅 order 俾你，然后大部分呢因为日本人呢专做啲高价嘢啦，当年。唔好意思吞口水，一个人讲啊，太大声，有啲人投诉，咁都同你讲声唔好意思，冇办法，因为一个人连珠炮法咁讲系辛苦啲嘅。日本人你要做日本人生意，你要上去开会派卡片，讲你有咩优势，开好多次会。你见唔到日本人，即系当年我见唔到啦。咁日本公司我就喺近铁买手，嗰边倾掂咗就落香港去货柜码头搵近铁仓同日通仓埋尾。所有嘅 order 由大陆发配出嚟俾你。呢个日本人做法。而富士康红海集团呢，佢旗下有好多间公司，尤其佢哋喺深圳，因为嗰时最多系做深圳啦。做深圳里面间厂有卡拉 OK, 有银行、超级市场、日本菜馆、四川菜、北京菜，乜都有。其实是一个小好大型嘅社区添。即係等于一条公共屋邨啦，香港咁大啦。咁咩人都有。咁呢里面呢就好多嘅部门啦。里面其中有好多分公司。所有嘅分公司呢都有佢哋嘅经理报关系统。点解呢？因为呢红海集团呢、富士康呢，基本上喺间厂里面呢就有海关喺度嘅。即係海关嘅官员喺度，查车台乜都有。直头海关为咗呢间企业进驻咗喺度，然后喺嗰度做手续，办晒所有嘅海关查车。跟住你过皇岗呢，基本上查车係相对少嘅，除非中电脑啦。直头咁样呢，锁一个海关锁，然后即係私路锁，跟住呢就再加一个锁，睇住你锁咗门，然后你走落香港。一般做红海集团嘅嘢呢，原则上呢当年啦，而家唔知道啦。咁啊全部都系做 空运仓嘅，你做货柜都好啦，你都系租只货柜上去装货，跟住然后落去空运仓，然后拆柜过货。咁睇下你个对手系边个？一般人咧有个关节啦，做红海集团咧，其实好多咧腾楞呱呱楞腾啦，因为佢旗下实在太多公司啦。咁当时咧都有一个人带咗去红海集团里面其中一间子公司嗰度接我打造。咁咧我一个月咧大概都做佢哋六七十只柜啦，全部都系日头装货。咁啊，红海算系 OK 噶啦，当年咧系。等过咗几多个钟又 cam 钱，你落货角落咗落过几多个钟又 cam 钱，基本上做一只深圳柜都有三千零蚊，等于做一只广州柜啦，等于过咗一只广州柜，咁啊价钱相当好，但系挨更抵夜啦，因为佢做空运嘅咧，有阵时咧装货等得太耐都好啦，你有得去洗脚又好，揼骨又好啦，都系相对难嘅。咁点解做呢一节呢？因为始终做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咁有啲人话唔好成日讲男男女女啦，千奇百怪嘅现象啦，讲下呢啲。报关系整个所有嘅做呢个中港车、中港贸易或者世界贸易呢，基本上系好重要嘅一环。大陆呢逢系叫做敌对国家，佢嗰日觉得你呢个国家唔啱，或者同佢有咩冲突嘅呢，佢呢就会设好多关卡，用佢哋所有嗰个行政手段呢去为难你呢啲厂商。譬如牛皮，熟牛皮，点为之熟牛皮呢？有生牛皮、熟牛皮嘅，有啲生牛皮直头柜都唔开得㗎，因为你做皮革厂呢，一开咗之后呢，因为啲嘢咧，啲生牛皮连埋啲血啊、啲肉啊，都黐晒啲牛皮度咧，你会发臭噶，系唔会开柜门嚟嗰度咧就睇嘅。咁啊，只有咧就系照 X 光嘅啫。如果查车缩牛皮就唔同。咁基本上咧，进口牛皮来料加工，主要系嗰几个国家嘅啫。意大利名牌啦，韩国我讲系南韩。阿根廷皮呢几个国家系用制皮革嘅技术系相当高嘅，咁咧所有嘅皮革咧又分两种，一啲咧就一卷卷嘅，即系佢砌好咗系一卷卷入嘅，而有一种牛皮咧就系一板板嘅，而嗰个牛皮咧熟牛皮都佢制过，即系制过已经一裁咗出嚟可以做银包啊，可以做皮褛啊咁噶啦，叫熟牛皮。而呢啲牛皮系一隻牛嘅形状啊，即系啱啱好劏咗隻牛，制咗嗰块牛皮，嗰、那个形状咧基本上一样。好啦，讲到呢一度，中国政府好简单啦。如果同你南韩唔啱，咁你咧海关查车就另外一件事，直检、烟熏、消毒、留难你，你要有直检证、产地证嚟到，跟住咧就喺皇岗口岸。啊，嗰度咧就办一个证，其实都系办一个直检证啫，有冇直检冇唔知嘅。跟住咧，如果佢话哎呀，你要烟熏啊，跟住你架车揸过去，跟住咧又有阵烟打出嚟，跟住咧就过两个辘，咁佢就当烟熏咗噶啦，或者烧咗毒杀咗虫，跟住你过得，其实全部都系即系官样文章。后来咧就变成咗进化咗喺香港中检。即系中检嗰度系有呢啲服务，咁你咧填张方交咗钱，跟住佢话同你做检疫，咁都系其实就系俾钱买张方嘅啫，最多就系走去呢个亚洲杀虫嗰度喷两下杀虫水，过一晚咁就过关嘅。咁但系咧，当然中途肥咗好多人，而肥咗好多人带来嘅得益，浏览咗你之外。额外好多台底嘅钱喺度应运而生，而做红海集团富士康台湾人，即系基本上系中国人，你要入去做，咁你就要谂得掂，你台底梗有啲唔见，所以呢基本上好多香港嘅运输公司或者物流公司咧，最中意做咧就系做日本仔，数准 呢、這个必然噶啦，包括今时今日我自己都做紧韩国遮咗地盘啦、西松啊、三星公司，我都特别中意做嘅，永远最准数，嗰日就嗰日，不迟一日。啊，台湾就难讲啦，啊，因为后尾我败走大陆都因为台湾厂，香港厂就讲人情啲，大陆厂哇真系追到冇命，每一个。做中港运输嘅中港物流嘅都会面对剛才我所讲嘅讲咁嘅嘢。而当年做生意你要自己动之期出嚟做开间公司唔系跟人未做呢，你先天性你就要配合到剛才我所讲几个嘢，你明白咗点样打入去佢哋嘅关系。而做台湾厂系特别凌乱嘅，你一定要有个人嘅本事，佢睇到你佢先至会俾你做，除咗报关员嘅关系以外。呢一节讲到呢度，听日再继续。